逢禮拜四晚何依依梁錦祥同你一齊家事國事天下事一齊傾。 咁點解唔可以天下事國事家事調翻轉頭啫，台長？ 咁啊，點解唔叫呢個何依依梁錦祥頻道咧？ 係咯，點解唔可以叫做台長與依依頻道咧？ 咁無論個名係點樣都好啦，即係總之聽眾如果中意聽嘅時候咧，就可以同我哋一齊分享下我哋嘅意見啦。 係啊，仲有其實除咗家事國事天下事之外咧，有陣時仲會講睇書，有陣時會講睇戲嘅。 仲有呢個英國文學。 系啦，扮下都得啩。 系啊，所以如果大家喜欢嘅话咧，可以一齐收听。 系啦，台长同依依频道星期四晚。 瘦面、瘦小腿、提升轮廓，乜嘢都得，专科医生主理，想靓边度就靓边度。变靓啲系自全面嘅整形专家。变靓热线8101183。 好，第二節翻嚟就一定要讲讲呢个礼拜最熱嗰單嘢啦，就喺呢个冚家祥冚家祥搞女搞細路女金魚佬事件。 講咩粗口啊你吓俾讲。 冚家祥 唔係咁入鄉隨俗，咁呢个人呢个名字叫陳家祥，咁佢做嘅嘢出嚟呢就都夠晒冚家祥。咁雖然佢唔識聽嘅，因為佢係北方人嚟嘅，咁就但係我哋即係入鄉隨俗啦，即係去到深圳咁都係廣東話都仲有啲地位嘅，咁所以就叫做冚家祥啦。咁有好多香港有冇其實有冇報道嘅呢單嘢？ 有啊，都係蘋果。 OK， 咁我快啲先簡短講下呢單嘢啦。咁其實呢就好簡單嘅啫，就係呢即係喺10月29號晚上呢就有個即係喺南山就有一間飯店，咁然之後呢就有個夜晚食飯嘅時間啦，咁呢突然間呢就有一個呢即係北方人啦，咁呢個北方人呢就搵廁所。咁佢搵廁所呢就搵咗一個呢大約好似10歲到嘅一個細路女，咁佢就問佢啦，廁所喺邊度呀，咁跟住你可唔可以帶我去呀，咁跟住之後呢個細路女呢就好人啦，咁就帶呢個叔叔呢就去廁所啦。咁佢喺帶嘅途中呢，咁佢就首先呢佢就因為個細路女行喺佢前面㗎嘛，咁佢呢就已經呢開始呢就用隻右手就呢就搭佢所謂佢就話呢佢就只係搭住嗰個女仔膊頭，不過都幾近條頸，咁跟住呢再行到咁上下嘅時候呢，佢竟然呢就攞埋隻左手呢就搭埋落，即係好似類似好似箍住佢條頸咁樣啦。咁呢就個細路女一路就去到去到一個轉角位，咁佢就叔叔就指住一個即係一個洗手間嘅牌，咁佢就話呢度就係廁所啦。咁但係呢發覺呢個叔叔呢仲仍然唔放手喎，咁佢呢後尾呢就即係好驚恐啦，咁佢就要即係後尾佢就要掙扎咗，即係一個小掙扎呢，跟住呢佢就鬆開咗呢個叔叔嘅手，跟住呢佢就嘭嘭聲呢就返即係就跑返去佢個包房度，因為佢都係包房食緊飯，咁就話俾爸爸媽媽聽啦，爸爸媽媽就出嚟啦，咁跟住然之後呢就搵到呢個叔叔，咁跟住呢就媽媽呢就帶返個女呢就返塊包房，咁嗰個爸爸呢就捉住呢個叔叔就理論啦，咁呢個叔叔呢就竟然呢就即係就開始呢就即係口出狂言啦，即係佢話你呢啲，佢話你們這些人算個屁呀，佢話敢同我鬥，佢話睇下我點收拾你哋呀，跟住佢話呢我係交通部派嚟呀，級別呀同你個市長一樣咁高呀，咁跟住呢然之後呢就又即係佢講譬如話佢啲說話就佢話又叫佢哋即係以後你自己 睇住你啦，醒定啲啊你。啊！我一定整死你噶咁樣， 哇！幾犀利！幾師仔，你哋講古惑仔啲黑社會， 佢官嚟啫係嘛？ 社會官 啊！咁佢後屘佢翻到去即係公安局咧，就佢後即係其實佢喺當場都有啲人，佢都有講呢句説話，即係有啲講就係佢就想用錢去搞掂佢嚇。咁佢即係佢就佢就同呢個即係同呢個女女嘅爸爸就話，佢話最多咪我埋單。萬蚊咁啦，咁樣喎、 啊，去到後期， 其實喺嗰度現場都有講，跟住佢翻到去咧，佢就喺公安局嗰度，佢就再重複啦，嚇，咁同埋即係公安局嗰度嗰段錄音咧，就聽到佢咧，佢係有認。佢係有做呢單嘢嘅，即係佢話輸我間啦，輸我間啦，係咁啊點啊？咁最多咪我埋單咯。萬蚊啦，咁樣，咁但係即係而家就一路即係嗰個爸爸媽媽就一路就都係諗住訴諸法律啦，咁就唔會就咁即係庭外同佢了件事。咁點解呢單嘢係咁即係咁大單呢？其實就係因為第一就係因為呢、這個即係金魚佬搞細路女啦，咁、金魚佬竟然係共產黨啦、高官啦，第一佢態度囂張啦，咁仲有咧就係即係 佢衰鹹濕啦， 衰鹹濕緊㗎啦，咁同埋就 唔係喎，佢唔係鹹濕喎，佢話警方呢個調查就係話佢搭住膊頭只話多謝多謝咁樣， 係啊，唔係佢有啊禮還節谷咁講嘅，即係佢話譬如話我嗰、那個即係話我係北京嘅官啊，咁嗰啲咧，佢話唔係啊，佢話即係嗰個肥呢個冚家祥咧，就話佢話其實係嗰個爸爸問佢喺邊度嚟，咁我就好禮貌 話俾 佢，我是從肥津來的官，咁即係咁樣。嗱，呢個真係好呢個揾鬼信啊！咁同埋即係頭先話點解呢間嘢咁 hot 爆咧？就係其實咧就係即係佢一發生嘅時候，29號發生嘅時候咧，就跟住事後即刻有記者去採訪啊，諸如此類咧。佢係唔肯去透露佢自己個身份啊，咁佢唔肯透露呢個佢身份之後咧，就你就發覺咧就係嗰、那個其實我覺得即係攞出嚟講咧，就係話咧，除咗單嘢奇離之外，其實就係嗰個網民啊，中國嗰個內地嘅網民嗰個發揮個力量， 呢個 係 啊，呢個 係真係極強大， 真係我覺得係好緊要。 係啦，因為從來即係你都知道，如果聽我節目都知道咧，就係、是、其實即係喺大陸而家發生嘅事咧，就通常一涉及一啲。即係政府官員啊，咁咧、就係啦，咁咧就啲人係啦，有權勢嘅人啦，咁嗰啲人，咁嗰啲網民咧就好落力㗎。咁呢單嘢亦都係其中一單咯，就係佢唔肯揭露個身份嘅時候咧，後尾咧佢呢個人係叫林家祥，佢幾多歲係海南人，跟住佢公司嗰個電話幾多號，佢手機幾多號，佢30號咧要去上海開會，1號翻嚟乜乜乜，全部嘢連埋啲相，全部嘢。是由網民撩出嚟，後尾將佢哋有一個叫所謂叫唔知人肉搜尋器嘅，因為點解咧？你譬如如果香港嘅網民啊，我揾呢啲都唔係好複雜啫，但你要發覺你要理解就係咧喺大陸咧，如果你要揾呢啲資料咧，唔係咁容易，同埋即係譬如你要揾嘅時候，第一揾嘅時候你會遇到好多喺網上會遇到咗阻礙啦，即係因為有好多嘢 block 曬。第二就係你喺度揾緊嘢嘅時候，你又要唔好俾人揾到。咁所以咧就即係佢哋其實係即係要冒險嘅，即係要冒啲好高嘅風險嘅。咁但係都好多人去做，同埋做到最後咧就係呢單嘢係要去到搞到連主流傳媒都要去跟進。 我想問翻搜尋器咧，其實佢嗰個人肉搜尋器其實應該係咪真係用人工去做，而唔係經過電腦去做？ 我唔係太清楚知唔知 咧？其實喺香港都有一 team 人嘅，喺高登嗰度咧有一 team 人叫做咧起底組啊。起底組呢其實做好多嘢啦，包括好多網民呢，你喺高等你得罪好多人呢，即刻俾人起底呀，即係相呀，身份證號碼，你個同學係邊個讀邊間讀邊間學校呀、邊個你班主任呀，全部攞晒出嚟。之前都出過好多單啲咁嘅嘢，都不得不佩服嗰啲網民咁有呢個誠意佢哋上網度抄呢個百度呀、或者 Google 嘅。 係。咁尋日呢就終於即係深圳嘅南山市嗰個公安局啦，咁其實好近嘅，真係 好近，其實喺即係好近我哋香港嘅，其實南山，我哋好朋友都住喺南山，咁就已經出咗嗰、那個即係出咗嗰個叫做偵查報告。咁我哋咧就首先冚家祥就已經停咗職㗎啦，因為太囂張啦，咁所以就而家好似我諗佢都唔會喺深圳㗎啦。咁然之後咧就偵查嗰、那個偵查報告就出咗啦，咁佢有幾點嘅，即係佢咧主要有結論咧就係咧係不可能，即係呢單嘢係唔可以構成呢、這個叫做即係猥褻嘅行為嘅，咁咧就嗱可以讀出嚟咧，睇下大家拆解一下，即係佢有幾點嘅啫。第一咧就係根據當時雙方嗰個陳小朋友同埋林家祥嘅陳述咧，林家祥咧就確實咧係同呢位小朋友咧有肢體接觸，但係接觸嘅部位咧就僅限於咧呢個膊頭同埋頸嘅位置，咁所以呢個係唔構成即係猥褻，咁呢個第一點啦。咁第二點咧就係咧佢話陳小朋友擺脱林家祥嘅地點距離洗手，唔係嗰個地點啊，係就即係擺脱林家祥嗰個距離咧，就距離個洗手間咧就大約有八米咁遠嘅。咁佢話咧，但係咧就只能咧睇到呢個咧洗手間嘅指示牌，就仲未睇到呢個洗手間嘅門口。咁所以呢個 point 咧就即係話咧， 即 係話咧， 佢都真係可能未知道。 佢即係啦，即係話呢個 林家祥 呢個六啊幾歲嘅 呢個林家祥喺個牌 高官，海事局高官嚇，睇撚到個牌都仲未知廁所喺邊度，咁即係唔好屙啦，係咪先？ 喂，你咁嘅人做官，死都好過啦。 係啊，即係好牽強啊！呢點我覺得。咁啊，第三點咧就係林家祥咧就身高 1.79 米，體重103公斤啦，呢個肥佬。咁啊，陳小朋友咧能夠擺脱呢個林家祥嘅雙手，表明咧阿林家祥當時咧喺阿陳小朋友嘅即係膊頭上面箍住佢條頸嘅力度呢係有限嘅。你話呢個咪真係仆街。真係唔講粗口喎，唔知點講。 黐撚 係咪先。喂大佬，你當陣時個酒樓有人㗎嘛。個靚妹一嗌呀，唔通你仲用盡力去捏死佢咩，係咪先。即係呢個又係我真係唉頂佢。 大佬嗰個公眾場合咁唔通就地蒸發咩，冇人就話啫。 係囉。咁呢即係第四點呢就係呢佢話呢現場嘅監控即係嗰個閉路電視呢就嗰個內容即係影到嘅嘢呢就未發現啊林家祥呢有猥褻嘅舉動，我哋睇過啦。咁呢個梗係睇唔到呢，因為佢影係影因為佢嗰個唔係移嚟移去嘅閉路電視。 咁咪影到嘅話你仲會咁寫 咩？係啦係啦。 厚皮 咁又呢個呢同當事人雙方呢對有關肢體接觸嘅情況嘅陳述呢都係吻合。咁佢話呢根據有關法律嘅規定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法律規定啦，猥褻兒童呢係指以尋求刺激或滿足自己嘅性欲为目的，用性交以外的方式对儿童实施的淫褻行为。咁佢话咧，林家祥当晚举动咧就唔属于啫，即系未搞到， 未出嘢。 咁但系，即系我想讲嘅就系、是，我唔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例，唔系法例啊。但我谂喺香港啊，或者系其他国家嘅地方，我谂都有条罪叫做意图强奸， 系咯， 或者意图非礼，或者意图谋杀。是不是咁呢條藏唔藏咗佢入啊，咁所以就係話即係你唔怪得中國啲人長期係唔 Q 信你個制度，唔 Q 信法律，唔 Q 信嗰啲即係執法嘅人員啊，或者啲有權勢嘅人。因為你啲真係離 Q 曬譜，呢啲稍微有啲 common sense 嘅你都會知道啦，係咪先。即係我都唔知點講。 方天下之大嘛。 係啊，咁所以就係話你而家即係呢個其實香港人都可以反思一下嘅，即 係 我哋而家慢慢都冇噶啦。即係我打算每個禮拜我都要講一次，希望即係有雷曼嗰人聽到，快啲上訪啦，係咪先？喂，真係冇人幫到你。 調翻轉頭，想講翻個執法機關，其實你係應該諗辦法去坐 Q 死佢噶嘛，係咪先？呢個咁嘅加長係咪？係 啊， 你係應該諗辦法。你依家出嚟嗰份嘢咧，就係 咁，但係佢高官嚟噶嘛？ 喂，高官就係高官，你先諗辦法坐死佢啦，應該係嘛？高官都做埋呢啲咁嘅嘢。 佢就係因為高官啊，最初嘅時候係所有主流傳媒係唔敢鬥嘅， 係咪？我就係講， 因為佢唔敢揭露，佢因為佢唔肯揭露嘅身份，你知唔知嗰啲？ 即係嗰啲其實譬如中央台啊，或者就算南方都市部嗰啲、喂，佢哋係唔 Q 知道呢個官有幾高啊， 同埋係咪先佢咩料啊， 你知道後面條線係邊個 啊，而家知道喔、原來佢都唔係好高嘅、 可以踩啦， 可以踩 坐佢啦， 道理啦。 係囉，所以你唔好話仲話要入佢罪，即係呢個係匪夷所思㗎。咁所以即係呢個就係導致話點解即係長期即係而家即係喺大陸最有威力嘅就真係仍然都喺返個網路囉、即係係呀，因為你譬如話你冇人會相信 CCTV 呀、冇人會相信即係你嗰啲散台呀、平時嗰啲咁嘅時事節目呀、講嗰啲咁嘅新聞 同埋一般喺大陸嗰個平民呢、即係普通基層呢，你唯一可以有啲發到聲呀、出下氣呀、你都係靠呢啲咁嘅途徑呀、你係靠喺網道呀、討論區呀、整下呢啲片啊，呢單嘢如果唔係網嘅話，一定係沉咗。 係啊，即係你就無論你係點打壓，始終個網就係個網囉、即係同埋就係、每一次一有呢啲咁嘅一涉及即係政府官員嘅事件、你就發嗰啲人呢 就鋪得好熱嘅。 係啦，同埋係搞到佢好大㗎。咁、你就知道嗰個怨氣即係係幾咁犀利啦。 但係調轉頭咁諗囉，每一單公佈出到嚟呢都係咁講，我係官。 唔係你但到最後呢其實你都錯佢唔死㗎。 但個問題 係我好相信就係佢雖然係調離咗北京調離咗呢個深圳。佢亦都停咗職、但係佢好快其實佢隔一段時間佢呢啲咁嘅狗官呢、又喺返第二啲地方、又嚟又喺度又做咗金魚佬 㗎啫，咁樣做。但係有唔同囉，咁你起碼依家呢剎那你如果唔係有互聯網咁樣去料呢樣嘢，因為佢老豆老母㗎，嗰、那個細路女嘅老豆母隨時好 Q 大鑊㗎真係。 係呀，佢而家嗰個老豆老母都話佢女都好大鑊喎、即係佢個女呢而家就停咗學啦，就唔敢發，就同埋呢就一講即係就話要需要心理輔導啦、一講呢單嘢呢就脾氣暴躁啦，就發曬癲咁，佢話而家喺屋企淨唔夠膽去講呢單嘢，因為佢話即係嗰個同埋佢哋仲帶返嗰個女仔呢就走去即係做嗰啲叫做即係好似咩案件重演咁樣，咁佢嗰個細路女一去到呢個嗰間酒家呢就癲嬌咗囉，咁但係反而得益嗰個呢就係嗰間 酒家 囉，即係嗰間酒家就話呢嗰啲電話呢即係 多人詢問多人去， 係啊，佢話打到爆，打到電話都爆埋啊！ 嚇，另 唔係即係去 唔係爆呢一單，唔係爆件事嘅。 其實佢應該整翻幾道菜係用阿冚家祥個名啊，咁即係嗰啲咧，即係睇下可能會 廁所問路咯。 嗰個小朋友個父母咧，其實都有啲底嘅。第一佢可以即係細胞箱，當然冇乜特別啦。 你有咩高見？ 問題係咧，佢聽佢回覆呢個公安局查詢嗰個對話咧，其實我覺得佢有啲教養。第一就話，首先我好多謝公安不辭勞苦幫我調查呢件事、我尊重佢嘅調查報告，雖然呢我哋有啲細節上面唔係好同意，咁、其實我都同埋佢肯咁撐法呢，我覺得其實佢又唔係一般人嚟嘅，我相信佢係、 即係你講嘅爸爸媽媽 係冇錯， 唔係，但係呢另外要講嘅， 但係佢而家追究到底㗎喎， 係佢話唔係，跟住公安局就話、其實呢罪咧就唔會成立噶啦，哦，竟然唔係法官話，竟然係啲警察話，第二 係 啦，第二件事 不嬲都係咁啦。 喂，警察又講一句，如果你咁啊，姓林嗰個咧，嗰日就呢啲言語又不當，咁啊，姓陳嗰啲嗰兩公婆小朋友，其實可以從呢個民事追索， 即係嗰萬蚊啊，就係帶嗰度 民事。 嗱，即係咁講啊，就嗱萬蚊帶到。 其實大家嘅 要 大家嘅法律常識都係好薄弱嘅，雙方都係。 佢講你講警察啊？ 幾方面都係 啦。黐乸線嘅，仲搞民事真係戇居。唔係你如果有睇，即係大家各位網民有睇開呢條片，或者揾到呢條片嘅，你會留意。 我又 po 上去啦。 你會留意到一件事咩咧？當佢哋喺度即係喺度拗緊交嘅時候咧，啲人 形啊， 就繼續做翻遮嘢啦， 食飯嘅繼續食飯， 行過傾緊係傾偈，好似冇事發生。 唔係因為呢啲成日都會發生 嘅，正常事發生嚟嘅， 正常事發生 發生幾廿鑊嘅咧，冇乜特別啦。 唔係，但係你從嗰條片睇到咧，雖然嗰條片冇聲，但係你都會感受到呢個冚家祥咧係幾咁囂張， 幾咁 係真係好囂張，好囂張跋扈嘅。 教授話 係啦， 講開呢段依個咧，即係 冇人理咧，額外講一講講單嘢，因為其實依個禮拜報紙嘅一單內地新聞嚟嘅。咁咩咧？其實有一個內地嘅學生，咁就因為即係意外嘅關係咧，就已經唔喺度過咗身啦。咁咧嗰間學校就點咧？就將佢條屍就劈咗喺公路附近。 你聽過下啦，不過冇。 咁跟住咧，就政府人咧就諗住唔知道有條屍嘅，咁啊嚟嘅時候咧。咁啊，見到 以為有條友瞓覺， 咁啊，地下咧就不唔小心地就剪過一條絲， 即係架車剪過， 架車就剪過一條絲。咁然之後咧，開嗱咁咧，家屬嗰方面咧，即係因為我都有睇過另外再 follow 去。咁家屬方面咧，就開頭咧就即係追究究竟佢係咪俾車撞死嘅，原因係因為佢身上有明顯 明白明白明白。 咁但係咧。喺佢追喺家屬追究嘅同時咧，咁政府嘅人 驗屍啦又， 唔係政府人驗屍啦，就講一句説話就話咧，你沒有條屍擺喺地下噶嘛，而另外學校嗰方面就話，咁你個司機唔大眼睇， 真係好笑， 真係離曬譜人。 咁跟住點樣解釋咧？ 嗱，而家 最後嘅結論其實 學校同埋嗰個公安司機點解？ 最後嘅結論咧就係話咩咧？就係話。根本嗰條屍 你做咩要 Q 死咗佢？ 最後嘅結論其實就係條死屍錯， 唔 係 咯？ 你做乜要喺度 死 啫？ 家產屍又死遠啲咁， 係咯？ 咬到啊！ 即係你會見到幾悲涼成件事咧。 即係三個字可以見，就抵撚死。 唔係個問題係，喂 OK， 你學校條屍冇留擺喺街度噶，佢擺喺街度，因為佢成日幾都冇人理嘅，即係以為佢瞓咗咩就好啦。跟住架車嚟過，跟住。整個 OK， 跟住整完之後，咁家屬嘈完之後，咁而家最後就話咩咧？因為佢係即係死於意外嘅關係，因為佢本身喺學校死，唔係證實唔係公安車嘅車死咗嘅。咁跟住即係家屬嗰邊方面就咁啦。咁但係佢哋兩間學校同即係公安政府嗰邊就喺度拗咯呢樣嘢。 算啦，一人賠啲咯， 幾好啊！ 夾夾錢 賠啲咯。搞嘢單嘢真係啊！ 翻嘅精神上嘅呢個傷害啊，咁啊幾千蚊得㗎啦。 幫間酒樓宣傳下，啱揾到間酒樓，嗰間酒樓叫新梅苑大。酒樓，即係大家香港啲有朋友聽日，譬如星期六週末上去練下腳咁啊，經過南山都有。 我啱啱問咗 記得問人去廁所喺邊？ 應該話咧，姓林家祥咧，應該會做啲咁嘅事咧。佢話絕不可能係一個威視小朋友，唔可能。但係問題咧，佢話林家祥條友好明顯係飲醉酒。第二件事，林家祥對小朋友嘅身份判斷失誤，呢個係好重要嘅。點解咧？雖然個小朋友望去咗十一歲，但同呢個 video 望落去咧，條友咧有機會身材 唔係、你講開 ，OK， 你講埋先。 跟住啦，如果小朋友同個包廂走出嚟，同佢身邊經過，其實可能我姓林家祥咧就唔知道，其實佢係一個客嚟嘅，以為其實佢係一間酒店嘅 私客 服務員。 哦，呢、這個嗱呢、這個咪有嚟啦。 呢個小朋友大路咧，唔係指係唔係大路唔係指路，其實 喂你依家 好明顯都係呢個小我讀文嘅啫，唔係話我。 我知。唔係，同埋你喺條片度，你係好清楚睇到佢係細路女嚟嘅，好多人都睇到。同埋咧，同埋頭先阿 Ed 講有一個 point 咧，其實我都想又係即係想。即係我都覺得好離譜，即係佢講佢飲咗酒，咁其實呢個又好離譜，即係佢話因為阿林家祥飲咗酒，咁佢話佢飲咗啲52度嘅白酒，就約飲咗400毫升，係啦，呢個 point 就係點？呢個就係個 point。喂，你唔係飲咗酒就乜都得㗎？咁以後喂，咁以後即係我諗，我奉勸大家喺大陸咧，就隨身咧每個人自己帶住支酒， 五萬幾度嘅， 跟住咧就係啦，咁咧你咪可以 拍兩滴先， 係啦，一有事就拍兩滴，咁然之後咧。咁你咪隨街揸下呢個揸下嗰個啊，係咪先？跟住冇事喎，係咪先？我飲咗酒啊嘛，飲咗酒就冇事啦。 唔係，頭先阿 Ed 講嗰扎嘢咧，即係我以為喺戲嗰啲，即係周星馳嗰啲咩方糖鏡啊嗰啲先至會出現咯。 哦，一般 啲禮難 節嗰啲，現實實原來真係鐵鐵正正就會喺我哋。 唔係嗱，講多一單咧，即係同又係同呢個即係官員有關嘅，即係你聽完你就覺得好氣憤。即係又係29號發生，即係上個禮拜三啦。嚇咁你記住29號禮拜三喎。嚇咁禮拜三啦。咁咧嗱雲南省昭通市永善縣。咁點解要知道呢個地方？呢個地方咧就係其實咧係喺個咩地方咧？喺個國家級嘅貧困縣嚟嘅。OK， 咁好啦，咁咧就裏邊咧就有一個有一個政委啦嚇，即係都係管呢個縣嘅啦，咁佢個名咧就叫做好似叫缺龍寬咁樣嘅， okay， 姓好怪。 咁佢嫁女。咁佢嫁女呢就喺呢、這個嫁女呢佢就喺呢個公安即係喺嗰個公安機關嗰、那個辦公大樓呢喺 喺嗰度擺酒。 喺嗰度擺酒。 咁先 擺酒啦。佢咁咪聽埋先。佢擺酒呢擺幾多位先啫。 擺三十位啊。 三十位。 三十位。 哇你真係你真係你當佢係你咩大佬。佢擺五百位。咁呢擺五百位呢仲有呢咁當晚呢就有其中有六十五人全賽嘅人呢係佢啲同事嚟就係有三十六個係民警啦仲有十六個呢係喺法院度呢喺法院度工喺法院度做嘢㗎。 佢就真係讀得書多啊。 係。 佢就即係讀惡樂不如種惡樂。係咪佢就倒不如開放埋個監倉。 我 請埋嗰啲人至擺到五百幾圍㗎嘛。 哇咁樣擺法擺成千圍㗎大佬。 喂即係嗱呢啲有文化。 唔係佢。本來呢是可以跟著你的方法做但是你嗱有個 point 你漏了阿靜你忽略了一點就我一開頭已經說那天是10月29號星期三 飽夜晚 所以他就飽不到一支米喂那天是工作日 工作日 不是放假的嘛佢都可以擺到五百位咁如果星期六擺酒佢就真係可以擺到千係咪先 五百位 唔係呀你諗下要籌嗱我嗱呢度有冇人擺過酒啊搶我之外你知唔知道籌備呢個婚宴呢即係我當年擺幾十位都要搞成搞成 年 你嘛你諗下五百位咁佢嗰個貧困員唔怪咁貧困 成年 即係 乜嘢呀 我 係做呢樣 我擺幾十位都一年啦佢起碼係咪我諗佢06年起碼去籌備呢個婚禮啦咁佢咁你話唔窮足幾年佢嗰個月 十年計劃嚟㗎 喂呢單嘢係咪好笑 其實條友都幾好賺喎你之前講過 呢個就 呢單嘢等於香港嘅天花 板你知唔知共產黨係有例呀係管束嗰啲官員呀係擺逢親即係擺起酒呀因為以前其實好多農村嗰啲幹部就成同埋搞喪事呀係唔可以鋪張㗎因為好多就係攞呢啲嚟呃喂佢擺五百圍佢當然鬥好多錢啦咁所以呢個係咪應該要徹查呢但係呢啲經常其實都發生嘅即係你發覺嗰啲喺農村嗰啲幹部呢嗰啲老母嘅一年生幾次日㗎即係大佬係呀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 唔係唔係唔係 唔死完就翻山再死都得㗎。 幾個老母㗎嘛。你老母唔係上年死咗啦咩 唔係所以你聽完 呢 啲嘢你話又係嗰句唔笑你想點啊係咪先。 無奇不有啦。 無奇。唔係你就發覺如果你係喺中即係你喺大陸生活嘅你譬如你喺呢、這個你喺雲南呢、這個呢、這個貧困縣嗰度生活你笑唔笑得出啦。是不是即是大佬可以咁樣延開五百席。 傑斯仔我咪下個禮拜好多 email 嚟下個禮拜又要做 新。咁咪講開你啲 email, 咪講開 email 就咁啦即係因為時間冇多啦咁就即係下一次我有機會有時間先到因為其實真係好多。咁再講一次個 email 啦個 email 個網嗰個係叫咩 ?email address, 即係網 ,email address 叫go to cn08,yahoo.com,gotocn08@yahoo.com, 咁有意見就繼續嚟啦因為好多因為今日就冇時間讀㗎啦咁就同埋就有網民就叫我哋可唔可以一個月做一次直播封煙咁呢個好建議嚟嘅。咁我諗我哋喺11月又搞一搞啦睇下可唔可以喺嚟緊時間一個禮拜我再咁我會再通知啦。即係同埋日後其實我都好開心其實因為收到嘅即係而家我諗緊不如睇下有冇遲啲可以搞一啲聚會不過睇下喺大陸搞咗香港搞不過呢個即係諗嘅啫。 唔好喺南山搞。 南山佬喎。call埋任家祥出嚟啊。 咁幾滴五十度先。 好啦咁出面嗰個眼金金望住我啦咁呢就咁呢唔係我冇講你咩名啊咁臨尾送返嘅歌俾大家聽下啦咁呢個歌呢其實今日揀嘅歌呢係送俾 記啦，送俾一個歌名短啊，送俾邊個咧？唔係送俾你哋嘅，係送俾嗰個陳小朋友嚇。咁、就希望佢下次咧唔好遇到，即係唔好遇見一個金魚佬，遇見一個即係好似阿靜咁靚仔嘅人咧，就會好啲咯。即係呢次係佢唔好彩嘅啫。咁我送翻歌俾你啦，孫燕姿小姐唔係姐姐唱嘅，咁咧就係叫遇見。咁希望你下次遇見一個好啲嘅人啦，好冇 ？OK， 咁啊，節目差唔多啦，下禮拜再翻嚟。OK， 拜 拜。 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还要拐几个弯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曾经有一个字好听的节目给我听过，如果是都要在这个节目上面加个名 字。等了十年我就因为那个家境已忘记了。 怎会呢？就算一张厕纸一条底裤都有它本身的用处吧。 这个比喻真是一流。 你爱呀、悟空你爱就要讲啦，做咩唔出声啫？ 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 三年两样沟埋变做濑尿牛丸一笨。 在五光十色的电影世界里面，Hong Kong Reporter 有大把戏，萧定一、宇桥、Albert 几套。 博学多才谭志强，讲是讲非陶君衡，持平行是梁锦祥，三个不同风格的人在一起，会擦出什么火花呢？逢星期二晚十点至十一点半，谭志强频道自有分晓。 七月十二日 ，My Radio at 西九龙中心，港人所不能讲的现场精华片段重温。 我哋嗰啲咧就系叫栋笃串，净系喐人嘅啫。咁啊，譬如好简单，你睇下呢个咁嘅唐英年，吊吊揈咁。 喂大佬，堂堂一个政务司司长喺个立法会嗰度吊吊揈，系嘛？即系嗱呢啲咧，只有我哋卖 radio 或者香港人望节目先可以喐佢嘅。咁于是咧，我就话嗱，而家啲僆仔咧就好流行啲潮语嘅。咁啊，唔知阿唐司长识唔识？如果我系立法会议员，当时佢话嗰班友仔吊吊揈揸住个夹喺条街度，咁我哋咪送佢入去梁显利社区中心嗰个露宿者之家咯，咁契弟嘅。喂，嗰班友仔系咩人呢？俾咗钱入呢间汉堡道酒店去住，咁啊碌咗卡，你老尾，你俾人收间酒店，你改我走，你咪搵间酒店俾我住啊，同级数嘅。跟住叫我住露宿者之家，系咪你老尾啊？你话跟住呢个司长仲要话呢班人吊吊揈，咪火都嚟埋啦！嗰啲立法会议员个个都 Richard 嚟嘅，眼光讲：哎呀，司长点解你讲嘢咁粗俗啊？你藐视嗰班人啊！如果我系立法会议员，我就会同佢讲：啊，司长，即系范徐丽泰主席就唔可以裁决你嘅，因为你系政务司司长喺立法会，你讲粗口 ，OK？嗱，我系立法会员，我讲粗口咧，立法会嘅主席就可以裁决我，叫我收翻。如果唔系，又赶我出去嘅。咁于是，我讲一句潮语。而家啲僆仔好兴讲噶，你真系七度冇朋友啊，司长。你唔识解啊？唔识解问下啲僆仔啦，再唔系照下块镜啦，你咪知道你几柒咯。嗱，呢个就系潮语啊。嗱，如果我系立法会议员，我咪咁啦。嗱，呢啲咧，呢啲内容咧，你大气电波听唔到嘅，网台就得嘅，因为我哋唔受港管局嗰啲咩业务守则限制嘅。你明啊？中意就系、是、啊，你个咁嘅曾荫权正扑街嚟嘅，系嘛？咁大家拍手掌啦，咪拍手掌，咪扑街呢个。 My Radio at 西九龙中心现场活动能够圆满结束，感谢大家鼎力支持。香港人网 HK Reporter 承诺继续带来更精彩节目。